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3章马尔福庄园第73集。 等一下， 纳西莎尖叫道。 对，对，他和波特一起去过魔金夫人长袍专卖店，我在预言家日报上见过他的照片。德拉科，看，这是那个姓格兰杰的女孩吗？ 我，可能是吧。 那么，那个就是维斯莱家的男孩。 卢修斯喊道，大步绕过绑着的犯人，站到罗恩面前。 是他们，波特的朋友们。德拉克，你看，他不是亚瑟·维斯莱的儿子吗？他叫什么？ 德拉克又说，背朝着犯人。 可能是吧。 哈利后面的客厅门打开了，一个妇人的说话声把哈利的恐慌推向了更高点。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西西？ 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绕着犯人们缓缓地走过来，停在哈利的右边，透过他的肿眼皮盯着赫敏看。 哎呀， 他轻声说， 这不就是那个泥巴虫女孩吗？这不就是格兰杰吗？ 是的，是的，是格兰杰。 卢修斯叫喊道， 我们认为他旁边是波特。波特和他的朋友们终于抓到了 波特。 贝拉特里克斯尖叫道，退后了几步，上下打量着哈利。 你确定吗？那么必须马上通知黑魔王。 他捋起了左袖，哈利看见了手臂上烙进肉里的黑魔标记，知道他就要触摸他，召唤他心爱的主人。 我刚才正要召唤他。 卢修斯说着，居然一把抓住了贝拉特里克斯的手腕，阻止他触摸黑魔标记。 应该由我来召唤他，贝拉。波特是带到我家的，因此我应该有权利。 你有权利？ 贝拉特里克斯嘲笑道，试着甩开他的手。 你失去了魔杖，你就没有权利了，卢修斯。你竟敢把手拿开！ 这和你没有关系。抓到这男孩的不是你。 对不起，马尔福先生。 格雷伯克插话道， 波特是我们抓住的，赏金也应该归我们。 赏金？ 贝拉特里克斯大笑道，一边仍然试图摆脱妹夫，一边用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摸索着魔杖。 拿你的金子吧，肮脏的食腐动物！我要金子干什么？我只追求荣誉。 他停止了挣扎，一双黑眼睛盯着哈利看不见的东西。卢修斯见他投降了，兴奋地甩开他的手，卷起自己的袖子。 住手！ 贝拉特里克斯尖叫道， 别碰他！如果黑魔王现在就来，我们都会死。 卢修斯愣住了，食指悬在他的黑魔标记上方。贝拉特里克斯大步走出了哈利有限的视线范围。 那是什么？ 他听见他问。 宝剑。 一个视线外的搜捕队员嘟囔道， 把它给我。 不是你的，夫人，它是我的，是我发现它的。 砰的一声，伴随着一道红光，哈利知道那个搜捕队员被施了昏迷咒。他的同伙们怒吼起来，斯卡比奥拔出魔杖。 你以为你在玩什么，娘们儿？ 昏昏倒地。 贝拉特里克斯尖叫道，搜捕队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尽管他们是四个对他一个。哈利知道她是一个法术高强而且心狠手辣的女巫。其他人都原地倒下了，只有格雷伯克是跪在地上，双臂张开。哈利眼角的余光看到贝拉特里克斯冲向了狼人，他手里紧握着格兰芬多宝剑，脸色蜡白。 你们是从哪儿拿到这宝剑的？ 他低声问格雷伯克，一边从他无力的手中拿走了魔杖。 你怎么敢？ 格雷伯克咆哮道，被迫抬头看着他，只剩下嘴能动了。他呲着尖牙说， 放开我娘们儿！ 你们是从哪儿拿到这宝剑的？ 贝拉特里克斯又问，在他面前挥了挥宝剑。 斯内普把他送到古灵阁我的金库里了呀。 是在他们的帐篷里。 格雷伯克斯吼道， 放开我，听见没有？ 贝拉特里克斯一挥魔杖，狼人就跳了起来，但似乎心存戒备，不敢靠近他。他走到一把扶手椅后面，用肮脏的弯曲的指甲抓着椅背。 德拉科，把这些渣子弄出去。 贝拉特里克斯说，指着那些昏迷的搜捕队员。 如果你没有胆子干掉他们，就给我先把他们扔在院子里。 你竟敢这样对德拉科说话。 纳西莎大怒道，但是贝拉特里克斯尖叫起来。 安静。 情况比你想象的严重的多，西西，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他站了起来，轻轻喘着气，低头看着宝剑，研究着剑柄，然后转身望着默不作声的犯人们。 如果他真是波特，就绝不能让他受伤。 他嘟囔道，更像是自言自语。 黑魔王想亲自干掉波特，如果他发现，我必须知道。 他再次转向他妹妹， 必须先把犯人关进地牢， 等我想想该怎么办。 这是我的家，贝拉，你不能这样发号施令。 快看，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有多危险。 贝拉特里克斯尖叫道，他看起来恐怖而疯狂。一条细细的火苗窜出他的魔杖，把地毯烧了一个洞。纳西莎犹豫了片刻，然后对狼人说， 把这些犯人带到地牢里去，格雷伯克。 等一下。 贝拉特里克斯尖声说道， 除了这个泥巴虫。 格雷伯克满意地哼了一声。 不！ 罗恩大叫道， 可以留下我，留下我。 贝拉特里克斯一拳砸在他的脸上，击打声在屋里回响。 如果他在审讯中死了，下一个就是你。 贝拉特里克斯说， 在我的黑名单上，泥巴种下面就是纯血统的叛徒。格雷伯克，把他们带下去，看牢了，但是别动他们。暂时别动。 贝拉特里克斯把格雷伯克的魔杖扔给了他，然后从袍子底下掏出一把银色的小刀，把赫敏与其他犯人割开，揪着头发把他拉到屋子中央。格雷伯克则压着其他犯人慢慢走向另一道门，进入了一条黑暗的过道。他的魔杖举在前面，发出一股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他审讯完了之后，会把那小妞分一点给我们。 格雷伯克轻声哼道，一边顺着走廊驱赶他们。 我说我会吃上一两口的，你说呢，红毛？ 哈利可以感觉到罗恩在发抖。他们被压着走过一段极陡的楼梯，仍然背靠背地绑着，随时都有可能失足摔断脖子。底下是一扇沉重的门，格雷伯克用魔杖轻轻一敲，打开了门，把他们推进了一个潮湿发霉的房间，里面一片漆黑。牢门重重关上引起的回声还没有完全消失，正上方就传来了一声恐怖的拖长了的尖叫。 赫敏！ 罗恩吼道，拼命扭动想挣开把他们捆在一起的绳索，拽得哈利趔趔趄趄。 赫敏， 安静！ 哈利说， 别出声，罗恩， 我们需要想个办法。 赫敏，赫敏， 我们需要一个计划。别喊了，得把绳子解开。 哈利， 黑暗中传来一声低语。 罗恩，是你们吗？ 罗恩停止了嘶喊，旁边好像有东西在移动，然后哈利见到一个影子正在靠近。 哈利，罗恩， 卢娜， 是，是我。哦，不，我不希望你们被抓到。 卢娜，你能帮我们把绳子解开吗？ 哈利说。 哦，我想可以。我们有一个旧钉子，可以用来磕东西。稍等一下。 楼上的赫敏又在尖叫了，他们听见贝拉特里克斯也在尖叫，但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因为罗恩又喊了起来。 赫敏，赫敏， 奥利凡德先生。 哈利听见卢娜在说， 奥利凡德先生，钉子在您那儿吗？您能挪动一点点吗？我想它在水壶旁边。 几秒钟后他走了回来。 你们不要动， 他说。哈利能感觉到他在戳那结实的绳子，努力把绳结磨断。楼上传来贝拉特里克斯的声音。 我再问你一次，你们是从哪儿弄到这宝剑的？ 我们捡到的，捡到的，拜托了。 赫敏再次尖叫，罗恩比以前更猛烈地挣扎着，锈钉子滑到了哈利的手腕上。 罗恩，请别动。 卢娜低声说。 我看不见。 我的口袋， 罗恩说。 在我口袋里有吸灯器，它里面有好多灯光。 几秒钟后，随着咔嗒一声，吸灯器从帐篷里吸走的光球飞进了地牢。由于找不到原来的光源，它们只是悬挂在那里，像一个个小太阳，把地下室照得亮堂堂的。哈利看见了卢娜，苍白的脸上好像只剩下一双眼睛，还看到了魔杖制作人奥利凡德的身影，他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墙角的地板上。哈利扭头张望，看到了其他难友，迪安和邀请拉环。拉环都快晕过去了，只因为绑在别人身上才没有倒下。 哦，这就容易多了。谢谢你，罗恩。 卢娜说，一边接着对付绳结。 你好，迪安。 上面传来贝拉特里克斯的声音。 你在撒谎，龌龊的泥巴虫，我知道。你去过我古灵阁的金库，老实交代，老实交代。 又是一声恐怖的尖叫。 赫敏， 你们还拿了什么？还拿了什么？老实交代，不然我发誓我要用这把刀把你刺穿。 好了。 哈利感到绳子掉了，他揉揉手腕，转过身，看到罗恩正绕着地牢乱跑，抬头望着低矮的天花板，希望找到一个活板门。满脸青肿和血迹的迪安向卢娜说了声 谢谢， 站在那里浑身发抖。拉环则瘫在了地上，似乎头晕目眩，辨不清方向，黝黑的脸上满是伤痕。